今日咧禁室咧就系、是、我同女王做女王咧，而家咧用紧线，咁啊，等一阵间咧佢就会出现噶啦，请大家耐心啲。咁啊，由我咧一个人咧讲述先。咁啊，我哋今个礼拜即系太多题目啦。咁啊，同阿女王商量咗之后咧，我哋无论如何都要讲讲刘晓波。刘晓波呢、這个位朋友咧，零八宪章嘅撰写人之一，咁啊不幸咧就癌病咧就离世啦。咁啊好多都讲及呢个刘晓波嘅离世啦嘅意思咧、意义咧。咁我咧就喺呢度咧补充一啲咧我嘅自己个人嘅见解。咁啊，刘晓波呢位诺贝尔和平奖嘅得主咧，点解会被监禁咧？呢、這个好简单嘅啫，其实如果我哋睇到咧佢嘅罪名咧，我都 po 咗上去我个 Facebook 嗰度啦，你就会感觉到咧佢系犯咗咧共产党嘅大忌。呢、這个大忌咧就系唔好再一党专政，一党专政咧。是国家宪法的第一条。但是如果是一党专政呢，即是说一党独大，这个世界呢就已经不合时宜了。这个世界呢已经是需要呢各种不同的声音、不同的主意、不同的见解。他偏偏呢是追上时代，追上时代之后呢就会被一党专政的权力集团呢就penalize 佢，就会咧攻击佢。咁何解佢一路落嚟好地地入咗监之后，仲唔俾自由，仲要软禁佢太太咧？又点解得到一个咁样嘅绝症嘅时候，都唔能够保外就医咧？好简单啫，呢样嘢咧，我认为共产主义咧成日都有个阴谋论。这个阴谋论呢，就是觉得有外国的集团呢在后面呢操纵紧搞鬼。咁呢样嘢奇怪呢，我成日都觉得点解中共呢永远唔会，而家嘅中共点解唔会明刀明枪呢，讲明咩集团在后面搞佢鬼呢。以前我记得呢喺毛泽东时候呢，直情呢讲明这个是美国帝国主义、英国帝国主义联合呢，同埋呢欧洲有啲国家呢是喺度幕后呢想搞佢嘅政权，想推翻佢政权，颠覆佢政权。咁呢样嘢呢喺六四嘅时候呢都差唔多讲到明嘅。讲到明呢有一个咁嘅阴谋，仲有一本书呢我喺上海机场买咗嘅呢，仲咧有啲相咧，话证明美国嘅 CIA 咧已经落去做工作噶啦。嗱咁样样咧，六四究竟成日话有外国嘅势力喺度搞鬼，究竟边个外国势力到而家咧都好少，好困难咁讲出口？呢个系咩原因咧？呢个咧就系好罩忌。这个外国势力，同埋佢系咪真有充分嘅证据咧？刘晓波咧又系做咗个咁样嘅磨心人，亦系咧会，我觉得佢会怀疑刘晓波咧系一个外国嘅傀儡。咁诶喺颠覆中国共产党政权嘅时候咧，这个咧系一个急先锋，所以咧困住佢，连最后尾咧俾个自由佢。治病咧都唔出，佢太太咧仲要受到软禁。嗱呢啲咁样嘅阴谋论咧，呢咁样嘅措施咧，我觉得咧喺现代一个自称文明嘅国家，或者咧法治国家咧，呢啲咧都唔系一个俾到世人咧可以认同嘅做法。香港咧嘅 七百幾萬，我諗就算係落嚟香港長久居住嘅人，亦會漸漸咧覺得呢種方法咧好綁八股啊，好舊，呢好好好過時嘅做法。咁啊，呢樣嘢亦唔會得到人民嘅尊重同埋贊成。咁啊，胡耀波咧不幸咧就做咗一個咁樣嘅夾心人。佢係為咗中國咧出咗好大嘅勇氣力量，尤其喺2008嘅憲章裏邊咧寫得好清楚。佢唯一一個咧受人詬病咧就話，天安門咧喺1964度咧係冇死過一個人，但後來佢都否認咗，佢冇講佢呢個説話咧都有佢個缺失嘅。但無論如何咧，呢位咧都係一個咧我哋值得驕傲嘅中國人。我哋咧覺得劉曉波嘅死亡咧，只係證明咗一樣嘢：中共政權仍然好落後，仍然一個落後嘅政權。仍然一個不能夠跟世界接軌 的政權。 他對於外國人或者外國的侵略仍然沒有把握去抵抗，或者他很恐懼種種呢，我們在後面呢看看事態的發展呢，我們才能夠再作一進一步的說法。劉曉波感嘆之餘呢，女王咧就想講講咧嗰啲 disqualify 嗰，即係被人褫奪咗立法會嘅會籍嘅四位，佢哋法庭嘅下令咧唔准佢哋再用呢個議員嘅身份咧嚟到去工作噶啦，或者講自稱議員噶啦。咁呢個咧，我相信咧，阿女王吉道咧啊，應該咧由佢咧講講。女王食咗饭啦 吓？系啊，唔好意思啊。 我知道做咩辛苦，但系呢个样子咧，仍然咧 keep 得到相当精神喎。 唉，你太客气啦，师傅。 唔错。 我头先同 红点飞飞， 系 咁啊。刘宇波咧，我正话讲咗我嗰个见解同埋个嗰个评论啦。 系。 我谂你都补充几句啊。 我头先咧离远咧见到我张即系个位咁样样咧，跟住我就同阿推咪哥哥讲咧，我就话你不如摆我张相喺度啦，黑白嘅咧仲要你咪俾正面咁样样黑白咁样摆喺度咪得咯，真 我唔需要咧，而家见到嘅真容咧系大家开心啲嘅，你有一班咧听众咧或者观众咧即系一定要你。見到個真人咧，個真身啊，原來至開心嘅。你講兩句啊，講劉曉波呢件事態。 我覺得呢件事咧，我哋即係劉曉波走嗰晚到第二日咧，你發個網上邊咧好笑啊，即係一面倒嘅。Hello, handsome， 係啦，一面倒就係咧，你發覺全世界 versus 中國，即係 China against the world。看看你的观点很简单的，即呢如果是那些就说喂他是罪犯来的，你帮同情他的什么东西，他是外国的傀儡来的，根本你们就中了这个外国的奸计这样。跟着有人就讲话你帮傻逼啊傻逼是啦。咁呢就揀一个这样的没有经验的人。啊、就好似你香港要揀啲咩梁油真係做议员咪抵你哋死囉，你哋自己要啊要蠢要戆居你嘅事啊，大佬我哋唔会做啲咁嘅嘢啦。咁佢识乜嘢，佢识经济一定佢识发展啊。咁嗱呢个 系梁油啊，OK， 你讲緊梁油嗰两个 disqualify 议员啊。 唔係啊，即係我直情喺我喺 online 啲 forum 度呢係见到啲人係咁样留言嘅。即係你係好清楚睇到幾樣嘢啦，第一就係中共嘅呢一個宣傳機器咧，佢嘅洗腦工程咧係成功嘅。越後生嘅係越掰越信呢樣嘢，即係你話喂後生嗰啲，喂好唔明嘅喎，即係佢哋又冇經歷過 1989、六四，咁佢哋又冇窮過，係咪？點解會覺得真係而家係咁好呢？你話嗰啲上咗年紀嗰啲，佢以前窮過，食個樹皮，覺得好陰功嘅，咁又覺得話而家係哇，習近平就係明君啫。但係唔係喎，啱啱調轉喎，我發覺越後生嗰啲廿頭嗰啲咧，佢越係覺得即係要手撕皇軍啊，永遠都唔會去日本啊。跟住你哋香港人喺度搞咩港獨啊？你都白痴嘅嗱，劉曉波就係外國嘅傀儡啊，真係好清 一 楚嘅 瞬间 對 就 比嚟，係啊。 刚才我咧喺你未嚟入嚟之前咧，我讲咗自己嗰个见解。成日咧由头到尾几廿年呢里边咧，都系咧讲及到咧外国势力咧喺度想颠覆紧咧中共嘅政权，包括咧刘晓波嘅事件，又包括咧。呢个诺贝尔和平奖颁俾佢，有心落佢面， 都系搞事 但 噶啦，系啦。 系咧，佢哋咧，我谂咧，成日而家成日都出外啦，成日都接触外边嘅社会啦，世界社会都知道咧，而家呢个社会咧，已经唔能够一党专政，又唔能够净系一言堂一个人讲晒嘢，或者一个党讲晒，咁样嘅统治咧。已经咧喺呢个世界上咧，已经咧唔系大国啊，泱泱大国所做，可能仲有一啲非洲啊、南美小国咧，仲系咁做。但呢啲咧已经唔得到人民嘅信任，同埋唔得到国际社会嘅认同噶啦。但仍然系咁做咧，呢样嘢咧就见到佢嗰个思想中嘅落后处啦，好落后，仲系好落后。咁啊，刘晓波呢件事件，我觉得最大嘅启示咧就系。又一次话俾我哋听，中共政权仍然系好落后、好胆怯，同埋咧好惊青啊！直情对英美咧，虽然有佢嘅自己航空母舰啊，嚟过香港，大家睇过咁巴闭啊，自 唉， 己做， 巴闭，巴乜闭？ 仍然咧系好怯嘅，好怯场，已经睇到咧，今次佢嗰个请医生。或者後來咧，而家喺網上見到咧，有班大哥，大家話唔識嘅朋友咧嚟參加佢嘅喪禮，或者急急忙忙咧要佢火化，就抌落海，認為海葬咧中國傳統嘅葬禮，呢等等咧係好虛怯嘅講法。呢啲完全咧係唔能夠受到咧文明社會或者文明進程社會嘅人咧共有個。共同嘅認可嘅，咁咧，我覺得泱泱大國啦，而家就話崛起咗個大國，點解仲係咁樣咧？就真係咧百思不得其解。只有一樣嘢就係可以解釋到嘅，就係貪戀住自己呢個權力嘅控制啦。淨係得一個中國共產黨能夠控制到中國，佢就貪戀咯。而有人仲喺度，剛才好似你咁講話。如果呢個中國冇中共共產黨咧，就唔能夠好似今日咁樣。呢句説話咧，大家點能夠贊成咧？係咪今日嘅仲係共產黨？梗係唔係啦？而家已經冇共產黨咧，唔係改革開放，邊度有今天咧？根本就唔係共產黨嘅宗旨嚟噶嘛，都唔係佢嘅作風嚟噶嘛，笑死人！所以咧。咧咧，我同你嘅見解咧，喺呢方面咧都係比較相同。 唔系，我唔明点解啲人咧，即系你连讲共产党呢三个字咧，你都系面不红气不喘嘅。佢边度共产做先？即系佢而家呢一个政权所做嘅嘢，系啦，佢有边一忽系真系马克思主义所讲里面嘅共产主义先？ 你讲啦，佢啲人又唔睇书，又唔读书。根本都唔知乜嘢叫共产主义，咩叫马克思思想，完全都唔知。咁我哋好幸咧，就啱啱咧，我哋嘅年轻时代咧，70年代咧，就火红嘅年代，睇好多呢啲咧，马克思主义，系争成本书未睇晒咧，就是《资本论》一本咧，《资本论》嘅大概大纲咧，我哋啲学过。毛泽东四本选择咧，我哋都睇晒。都嗰阵时咧，有一个。好火紅嘅心嘅， 你都知咧，嗰陣時可能你未出世咧，但係咧喺嗰個年代咧，個個年輕人咧都係好左嘅。 係。 咁但係呢啲咁樣嘅發燒咧過氣咗之後咧，就慢慢睇出咧共產主義嘅缺乏嘅 poverty 啊，佢嘅缺失啦。 嗯 哼。咁而根本冇咗一個理想，冇咗一個咧依賴。或者咧冇咗一種思想啊，對於共產主義咧嘅能夠救國啊作嘅作為咧冇咗一種信心。根本而家就唔係共產黨，而家就唔係共產主義，而家中國行緊嘅資本主義，即係好極端嘅資本主義添。 係，佢咪改嗰啲咩名話？ 共產主義呢個名嘅啫。 話咩富有中國特色嘅社會主義咯？ 嘅 係，即係到底係乜嘢咧？ 如果各個國家都可以說我又是、有美國資本主義特色的國家又行，我說英國有英國、資本主義特色國家又行，英國共產主義特色的國家行，你說什麼呢？我告訴你，加拿大真是共產主義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來的，這個很多北歐都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什麼還有共產主義？這個世界我想除了北韓都沒有，北韓都是愛共產主義，我來做一個幌子， 幌子是 是啦，來就死到金家呢，三少呢能夠呢掌到權， 你不是看看，你咪睇下點解金家可以係呢個白蘭地嘅最大買家，但係呢佢啲人民呢餓到呢樹皮呀、啊、乜嘢都冇得食嘅，咁你睇下共產共咗喺邊咯？喂，共產即係你同我嗰份一樣啊嘛，係咪先？大家平均分啊嘛，共同享受啊嘛。 冇錯。 邊度係？ 共產階級最後嘅革命咧，取代曬一切嘅階級啊！呢個咧已經根本係唔再講噶啦，冇人講。 咪就係咯，你喺大陸，你試下撞人哋架車係白色底嘅，寫住個軍字嚇，或者係你明啦嚇 ，OK？ 你咪睇下。系咯，你懂的咯，个下场咪就系、是，即系唔系真系喂大锅饭一齐食，咁跟住咧所有嘅资源咧共享。Well, yeah, it sounds very good， 但系英文都有句讲法啦，就系、是、if it's too good， if it sounds too good to be true， it probably is， 即系系咪先？喂，你成日聽話嗱，舉例啊 ，OK， 講得好衰嘅嘢，即係譬如哇，嗰、那個男仔咧又高大威猛、英俊瀟灑、玉樹臨風，身家幾億，跟住又專一又乜嘢嗰啲，講到尾就係基嘅咯，係咪？就係咁咯，係啊，如果唔係一早俾人搞掂咗咧，輪到你喎、啊。所以咧，咪就係咯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It doesn't exist. 同埋嗱，我又講少少我熟嘅佛學啦，即係喺佛家嘅概念裏面咧，你係唔使諗咧會有共產主義係會 work 到嘅。OK， 起碼咧喺所謂嘅娑婆世界啊，即係而家呢個輪迴嘅世界裏面咧 ，which 啊嚇，我成日同啲佛教徒咧，有啲以前咧參加啲法會嘅時候會 debate 嘅，即係講開中國嘅政治嘅時候，佢哋就話係咁噶啦，輪迴係有缺陷噶嘛。轮回就是不完美的啦，这样跟我说。那我说、那是不是轮回不完美，轮回有缺陷，那我们就有它呢？那杀人放火又得，那不用要法律啦，是不是？因为有缺陷的嘛，轮回不完美的嘛，你要完美啊，你咪一心想去净土就得咯，即是西方极乐世界。咁系咪就系我哋喺度就苟且偷生咧？你系唔系就可以就系话 I turn a blind eye， 即系我盲目，我乜都唔睇，我唔理啦，我乜都唔理。我见到人哋嘅苦难，我见到人哋惨，唔关我事 ，I don't care。因为 抵佢， 系啦，抵佢， 系啦，要佢积咗啲业咩咁样？ 系啦，因为哎呀，轮回系咁噶啦。因为他有他个人因果啊，咁 你问阿萧公子就知啊。而家咧好多咧叫做新自由主义啊。 嗯， 佢嘅后边嘅基础咧就建咗喺你正话所讲嘅放任。佢系咁噶啦，由佢咧，由佢咧自生自灭，由佢咧适者生存，就会自然淘汰。咁但系呢个世界唔系咁样啊嘛。 系啊， 唔能任佢自然淘汰，自然作为噶嘛，咁啊有爱人，我做咩咧？人为万物之灵，我系做乜嘢咧？ 佢又我幫手咧，喺呢個世界度可以糾正，可以扶翻正一啲嘢。當然唔能夠扶正曬啦，係嘛？咁但係都可以扶正某一啲嘢咧，使大家生活安樂啲噶嘛。咪就係咧，你正話講嗰個佛家嗰個講法。 唔係啊，其實。就算啊，是真啊 ，OK， 即系当然我知道听众当中有好多唔系佛教徒啊，或者系根本唔知道我讲啲乜嘢，但系个 concept 就系好简单啊嘛，就系话 ，OK， 轮回咧就有漏漏，即系咩咧，即系有错漏啊，同埋佢唔完美嘅。OK， 如果你系 buy 一套 concept， 佢系真，但系佢系咪真就代表去到一个极端，就系我咩都唔理咧？我系咪就系唔需要法律嘅存在咧？我系咪面对不公义嘅时候，我就完全麻木冇反应咧？ 系啊，个字都唔系咁样嘅，冇错，啱，系啊 ，OK。 但系咧，次官啊，问题系咧，而家成日见到嘅系咩咧？就系、是、嗱、我觉得喺刘晓波呢件事上边咧，我哋仲分到香港人、大陆人 ，OK， 同埋 the rest of the world。嗱，即系如我一开始所讲，就系话刘晓波呢件事件咧，你见到咧，诺贝尔。佢嘅委員會係強烈譴責嘅，直情講到明就話咧，劉曉波嘅死亡咧係中共政權係有責任嘅， 係， 因為促使佢嘅過早死亡 premature death 啊嘛， 嗯， 因為喂佢唔係我哋，即係劉曉波唔係你同我，我哋可以自主我哋食啲乜嘢，做啲乜嘢嘢，佢係真係 entirely in the hands of， 我知噶啦，係啦，冇錯。 佢俾乜嘢佢食啦？我难听啲讲，我衰啲。佢俾慢性地俾山埃俾佢咧，等佢慢性中毒都得噶。 食咗啲嘢啊，冇错。但系我哋冇乜证据证明。但系咧，成个过程咧，我觉得咧喺后边一段咧系一个政治宣传多于真系治疗佢真心想佢复原嘅一种方法，或者使到佢咧能够舒服啲咧，能够过最后尾嗰段时候。咁呢个你见到啲发布嘅相啊，发布嘅消息咧，甚至发布佢同佢太太嘅相片咧，呢啲都系咧一个政治宣传。 系啊， 大家知唔知中共嘅作风咧，都知道咧呢种咧系一种咧宣传行为嚟嘅。咁睇得出嘅人咧甚多，唔系净系我同你，好多人都睇出嘅。咁所以咧，只有刚才正话你嗰番说话咯。 所以我就话我哋而家咧喺刘晓波事件里面，我哋仲分到系世界同中国啊，中国 versus 全世界。因为你只要唔系喺中共呢个机器洗脑之下成长嘅咧，你都唔会企喺佢嗰边，认为刘晓波系罪犯，佢活该佢抵死噶嘛？你唔会咁样谂噶嘛？系咪？ 冇可能。 冇可能咁谂噶嘛？你系 呢个世界唔能够你清朝咩以言入罪，仲有文字狱咩？真系咧系咁，即系所以咧颠覆国家罪名呢个咁虚妄嘅罪名咧，千祈唔好23条立法啦！真系如果唔系咧，好容易啊！正话你讲嗰番说话咧，你已经系犯咗。呢、这个颠覆国家嘅罪名啊，可能拉埋你坐监咪。 次官啊，如果咧23条立法咧，我只会继续讲生酮饮食嘅咋，我冇得再讲第二啲嘢噶啦，你明唔明啊？唔系讲生酮都拉啊嘛，咁都颠覆国家， 点解唔会？ 系咪先 ？OK， 咁你讲讲咧两个 disqualify 嗰个故事咧，你个睇法点样？ 嗱，系啦，呢、这个就系咧，我一路想愣落去讲，但系未讲到，就系、是。又 loop 翻转头，刘晓波我哋仲分到大陆 versus 全世界，因为咧你当98% ，OK， 我求其噏嘅啫呢个啊，98% 嘅人都会同情刘晓波嘅，都会觉得佢惨。Whether or not 你觉得中共对手有鲜血，你觉得佢有冇份加速佢嘅死亡系一回事，但大家都会同情刘晓波，觉得佢系一个好人，佢系一个义士，佢为咗中国嘅文明。开发民主进程，付上咗一生，大家都会系同情佢嘅，觉得佢可怜嘅。但系咧，香港喺 DQ 呢镬嘢上边咧，嗰四位议员再加埋之前两个啦，而家六个啦已经。我系睇呢个 RTHK 咧，即系香港电台啦吓，佢嗰个直播咧系好多人啊，香港人嚟噶，唔系。 大陸唔係寫簡體字嘅，係話抵死啦，搞搞震啊嗱咁樣，就話泛民就係垃圾，保皇就係咩為香港好咁樣樣。 嗯， 我開翻出嚟先，實在太精彩啦。 嗯， 即係中共嘅依一個鬥爭模式咧、嗯、，it is working, it's working in Hong Kong，、嗯、因為佢令到香港人。嗰種內耗咧，即係你跟多謝梁振英啊嘛，多謝佢過去嗰五年，令到香港嗰種矛盾嘅加劇，同埋令到嗰種仇恨嘅日益增加咧，係史無前例嘅。多謝佢，所以你話而家林鄭上咗台，即刻喂，你仲話有三個月蜜月期，有100日，何來100日啊，大佬？而家10幾號啫，而家離得分噶咯，你見唔見到？高院已經判咗出嚟。咁你話個法官點解會咁判？佢冇得唔敢判噶。你人大釋咗法啊嘛，佢要根據啲嘢嚟判噶嘛。佢唔係根據個人喜惡去判啊嘛，佢咪根據人大釋法咯。 嗯，係。 點判啊？ 所以咧，你仲有一成，可能有一半或者超過一半人咧係認為呢樣嘢做得有意思嘅，係冇錯。你我讲我个见解先好嘛？ 好啊，好啊。 嗱，我记得咧，我个我睇呢个毛语录， 嗯， 或者咧邓小平诶讲紧呢个收回香港嘅时候，佢个见解啊， 系， 佢认为咧香港咧呢啲立法会啊系应该有33分， 嗯， 33分即系就话咧有1/3系民主派嘅，即系话咧。反對派有1/3咧係保皇黨嘅，即係而家我哋所謂嘅保皇黨。有1/3係中立嘅。 嗯。 咁咧呢個咧，毛澤東都認為咁樣嘅設計咧，呢個係相當好嘅。 嗯。 因為咧可以聽下對方嘅意見。 嗯。 或者咧有呢個不同嘅見解咧，可以收集。但係咧，我覺得如果你將呢班人趕到去，全部趕曬之後咧，咁啊呢個1/3嘅平衡咧冇咗啦。 嗯， 同埋咧呢、這個世界咧已經係冇咗第二種聲音啊。 係， 冇咗第二種咧嘅睇法。嗱，我無論呢種睇法係專登同你作對著幹嘅，或者係另外一個唔同嘅見解，或者一種叫監察或者叫制衡。 嗯， 呢啲係一個好嘅好處嚟嘅。尤其現代文明的社會呢，我覺得呢是不能夠缺少的。 嗯， 在外國呢，譬如英國或者美國呢，這大國裡面，甚至法國、北歐呢，它有很重的反對派， 是 有所謂影子內閣， 是 它是將呢一些社會的事情呢，或者準備立的法呢，或者監察的情況呢，是做到有個反對者， 是 反對者咧，可能係專登反對你嘅，但咧，因為你挑出到有啲做嘢嗰時係睇唔出嘅缺陷，睇唔出嘅缺點，而家咧有人提醒你，你係執政黨咧，當然咧要考慮埋別人嗰個講法。如果你做唔到咧，嗰、那個對方咧、那個反對黨可能就透過選舉咧而將你推落台，佢做噶啦。但係最後係對你係反對咯喎。咁呢個咧係互相監察、互相制衡嘅一種咧方式，係比較現代民主嘅思潮嚟嘅。但係如果將啲人全部趕盡咧，得翻一言堂咧，而家其實已經係言堂噶啦，因為你已經好多時唔夠佢投票噶啦。 係啊， 用民係，而家仲趕到咁絕咧，我睇咧呢個1/3、1/3又另外1/3嘅反對咧，同埋咧。贊成咧呢種咁嘅監察啦，同埋一種呢種咁樣嘅對衡咧，係會消失啊！咁呢個消失咧，未必係對香港好處。呢、這個消失咧，係會造成另外一種咧強權嘅，有強權冇公理，維和咧可能做到好和平，冇曬人哋拉布，冇曬人哋講。 唔係你大陸人大咁樣啫嘛，個個都係。咁咯，系啊， 系啦，跟 住禁中咯，跟住 真正呢个咧就已经有咗咧最初一国两制啊。点解一国两制咧？点解唔一国一制咧？ 嗯， 嘅原意。香港咧變咗一個咧，唔係鞭策或者促進咧中國社會進步或者再接近世界文明嘅地方，而一個越嚟越遠離嘅地方。咁呢個咧就係、是、我覺得唔係好好嘅地方，唔係之前唔係一件好事啦。呢、這個我唔講緊呢件法律上啱與唔啱喎，我未講呢啲，我就係講咧本身啊。佢提出律政司同埋啊六八九提出咧呢種咁樣樣嘅起訴咧，本身係冇考慮到呢一點嘅。 唔係啊，你睇翻好簡單啫嘛，嗰份嘢嘅原訴人啊，原眾人啊，咪就係the chief executive of Hong Kong 咯。當然唔係而家係七七七啦，係咪？你睇翻佢嗰份，佢嗰份嘢係2016年噶嘛，咁嗰陣時嘅 chief executive of Hong Kong 咪就係梁振英咯。咁 系啦，咪就咁。 你作為香港市民，你係可以走去告任何人，你可以咁做。但你有冇呢個必要？你有冇見到外國英國又好、丹麥又好、荷蘭都好、澳洲、加拿大，會係個總理或者個總統走去告裡面嘅一個影子內閣或者反對派嘅另外一個首領或者係一個代表人物咧？唔會噶嘛。因为 唔好 睇啊嘛， 本身佢嘅存在咧系有利于个社会，系有利于大众嘅。 系啊， 你以为系一种反对声音就冇利，有反对嘅声音，你其实系有利嘅，其实有好处。如果你再禁制埋啲声音咧，譬如话我哋网台啊，或者系好多公共媒介，或者系报章、印刷传媒啊、本杂志。你全部冇曬聲，冇曬反對聲音咧，你諗下個社會係點咧？咪就係一言堂啦，咪就係咧得你講冇人講啦。咁呢個世界咧，呢個香港唔係一個安樂窩 嚟。嗱，次官啊，但係 don't be surprised 啊，因為咧SCMP 咧男組咧都出咗個新聞 ，it seems to be real。即係當然好多人咧就掉以輕心啊，覺得冇嘢嘅，只要講幾年啦咁樣樣。嗱，但我就信嘅，即係我信當然因為我天真啦，係咪？但是呢个内容是讲什么呢，就是说呢中国政府 ,ok, 有关当局呢就是说嚟緊2月1号啊要中国的这个通讯商呢，即是什么中移动啊那些啦 ,ok, 即是手提电话供应商啊个网络供应商呢就不再容许用户呢用 VPN 啊。 咩叫 VPN 咧 ？VPN 即系嗰啲戴头盔上网，即系咧你扮自己其实唔系喺大陆嘅，你扮咗自己乌拉圭或者喺边度咁样样。嗱，我唔系 tag 人嚟噶，我讲呢啲俾人笑嘅。但系咧，我就系将我大概识嘅嘢咧，即系估到系应该系咁上下啦。我讲错咗，你话我听啦吓。OK， 咁咧就等你咧可以系咪？我冇讲啱啊？啱啊！嗬，哎呀，好叻哦。OK， 系啦。咁样因为咧，譬如我去大陆咧，我就要。我想上 Facebook 啊嘛，我上好多 app 咧，譬如 Google。咁你谂到样嘢，你想睇咁样样揾资料，譬如话啊，听日煮咩俾自己食好咧？咁样生酮饮食咁样，咁我唔会用百度嘅大佬，咁我咪用 Google 咯。啊顶啊！但原来你喺深圳系上唔到 Google， 又上唔到 Facebook， 又上唔到 YouTube， 闷到抽筋。即系一个正常香港人会上嘅网站，基本上全部都上唔到。咁咧呢个时候咧，我哋嘅推咪哥哥咧就介绍咗我用一个 VPN。咁咧就係咧好得意嘅，你撳個掣，佢就將你咧彈咗去第二個國家、第二個 IP， 就幫你笠住頂帽，係啦。咁你唔係大陸嘅 IP， 佢咪唔會 block 你咯。 係喎、 哦，咁、哦、咯。 啊！啲人有呢種叫跳牆啊，翻牆。 翻牆係啊，翻牆啊，係啱啱。嗯，就係咁咯。 係啊，我 但你諗下幾大鑊喎？但你諗下次官幾大鑊？如果由2018年2月1號開始，你去到。是冇得用 VPN 呢，咁就真係 PK 㗎喎，好大鑊㗎喎。即係我聽酒店即刻啲生意跌硬㗎，即係你話我話都好，一定跌。佢到時吹出嚟話冇跌到，你都唔好信，一定跌啦。個個都一定會將自己嗰個 trip 呢縮到有咁短得咁短。 啊，你覺得我就覺得呢，我比較樂觀啲。 嗯。 就係、是、你有將能計我有過長梯，以前咧係冇翻牆呢樣嘢嘅，但你咧啲人咧係會諗辦法咧去翻牆，幾多人咧係唔係淨係港澳或者台灣嘅同胞咧去到大陸要翻牆， 而係咧佢自己本身啊喺大陸居住嘅居民咧，都係用好多翻牆方法咧嚟到去接觸外界啊，或者係咧圍牆圍嗰條我哋以前你叫觸幕啊嘛，佢唔係觸幕啊，觸幕喎，用觸幕圍困住嘅消息。而家咧根本咧係冇可能咧喺世界上將其他世界嘅各國嘅消息咧嚟圍到噶啦，冇可能嘅。你就算咧，你點樣樣請幾多人維穩，點樣樣啲人去做綠化，幾多人咧將嗰個啲消息咧或者嗰啲重要字眼、關鍵字眼咧封鎖，但仍然咧喺裏邊咧，遠至到西藏啊咁高原啊，啲人都睇到咧制嘅事態。我又唔信咧，會真係封得到呢樣嘢。如果要去做封，只不過咧係一種咧姿態嚟嘅，即係做一啲行動出嚟，俾人哋感覺到做咗嘢啫。實際上咧係駱駝埋落嗰個沙度，自己呃自己嘅，點能夠？ 師姑娘，但係咧。以習近平嘅癲嘅程度咧，我覺得係有機會喎，因為咧，我唔知道有冇印象，佢好多年前啊，即係佢上任冇唔係上任上台冇耐咧，佢已經講咧話依個互聯網咧亡黨亡國喎， 咁多嘅 係，你記得係嘛？跟住佢亦都話咧喺大陸嘅七不講啊嘛，即係普世價值又唔可以講啊咩？自由民主係啦，唔講得噶嘛，依啲全部都唔講得，即係。點解啲人可以叫習皇帝啫？習帝啫，就係、是、外國嘅習字開始。我唔記得係咪 Time Magazine 啊嘛。因為你見到佢嘅 grip 咧，即係佢嗰個掌控啊，佢揸得越嚟越實噶。所以我有少少懷疑佢今次個 VPN 係會做得出嘅喎。 你做得出咧？我咁我比較樂觀啲咧。都係一種咧，即係粉飾嘅方法，或者佢自己我係。作為一種權力嘅表達嘅，實際上就好難嘅。呢個世界已經呢個所謂潮流浩浩蕩蕩係唔能夠轉變。喂，阿女王，你記得嘛？佢千金咧，佢位千金啊， 係 都唔喺國內喎、 啊。宣誓效忠邪惡美帝啊嘛，入咗美國籍㗎啦。 喺國外喎、啊，喺美國好似我唔記得係咪美國。 是啊、 但問題是要通訊嘅都要嗰、那個都要知嘅，你唔通啊攔截埋叫個千金咧唔好睇佢嘅喺外國嘅。 咁你又有所不知啦。依、這個唔係叫就叫共產黨，但係唔係共產嘅嘛，咁啊幾有特權階級嘅啦，大佬。如果話佢做官嚟把鬼啊，真係係咪先？ 咁咧應該連佢連佢嘅夫人同埋嗰啲千金。就真係咧，除咗唱啲騰訊之外咧，乜嘢都唔鬼上噶啦，乜嘢都唔好用噶啦。這個呢個咧做得個講字啫，點會啊？我諗佢晚晚都開緊 Facebook 睇緊，可能係你同我嘅 Facebook 嘅 fans 都未頂啊。 喂，咁啊，梗係啦，次官。喂，老老實實啊，如果啊唔係咁樣樣啊，你估嗰啲乜簡體字留言係為乜啫？嗰啲人真係哇咁愛國啊！我話俾你聽，你講咩愛國都嘥氣啊！某政協話齋，愛國係一門生意嚟噶嘛，佢唔係有五毫留一個演，我即係鬼信佢得閒留言，佢瞓覺好過啦，佢打機啊或者上網睇下鹹片好過啦，佢點會咁好同你留言啫？即係。呢啲係，唉，你要呃自己，你咪呃咯。你要呃國內嘅人，你可以呃嘅。但係咧，佢真係相信你一個大話講一百次就變真啊嘛。 當年咧，加培里咧，希特拉嘅宣傳部長咧，講緊呢句説話。但呢句説話咧，證明咗咧係佢自己一廂情願嘅講法嚟啫。似乎事實上唔係。因為咧，加培里講好多宣傳德國納粹嘅説話咧，到頭來自己德國人都唔信，德國人自己都唔信咧，佢係係咁樣宣傳。你講萬字都冇用，因為咧事實上喺擺在眼前嘢就同你所相信或者想洗腦嘅嘢咧完全啱相反。仲有咧，你啱仲而家仲結咧就係、是。現在這個通訊太過 容易太過廣泛。 嗯， 大家知道咧，所有領袖啊、領導人咧，佢哋啲家庭咧、佢哋啲成員咧，都係喺外國攞緊外國護照，攞緊外做緊生意，或者咧讀緊書噶啦。大家都講緊點解會咁樣咧？你既然話到嗰度係地獄啦，點解你仲會派啲自己嘅最親嘅仲嘅親人去地獄嗰度謀求你嘅生意、謀求你嘅生活、謀求你嘅學業咧？係冇人信噶啦！大家喺槍槓底之下咧，大家就信嘅；喺監獄呢個建構底下，大家逼住把口信嘅。到頭來咧，邊個會信？嗰啲係真咧，我啊覺得咧呢樣嘢咧，你 師官，你好彩啊！我真係識咗幾個傻 B 嘅，你知唔知啊？我識嗰啲傻 B 咧，係真係信嘅。嗱，次官，你俾30秒我去攞個嘢飲先，好冇？因為咧，我哋嘅推咪哥哥咧眼大睇過龍咧，抄咗2次都揾唔到我嘅飲品，我就係口乾死。等一陣，好快，次官你講住先，好快。 咁你再睇睇咧，我哋啊而家嘅世界通訊唔淨係 Facebook， 唔係淨係YouTube。不是只是一个 Yahoo 或者 Google， 而是这个世界能够接触到全世界的人的到到的地方呢实在太多了，不能够再锁国的了，不能够再落一个黑落一个竹膜，再落一个铁膜，再整多个隔幔锁住了。人呢已经是去到一个很追求一种方便，追求一种能够知道有个知情权，能够知道世界发生什么事，是希望呢有这个这样样的权利。这个是一个人权利的。 我举些例子给你，就是呢譬如、okay， 我呢按摩呢有一个按摩师，他是大陆人来的，来了香港很多年。嗱，即係嗰啲文化差異嗰啲咧，叫你包容嗰啲嘢咧，我就唔會講噶啦。當然係呢啲蘇錦良嗰啲先會講噶嘛。咁例如係咩咧？就係咧。 嗰啲揾食 咁啊，今日咧收30萬一個月啊，唔該你包容一下我啦，真係。即係我去你個廳度整督 cam 俾你睇下咁樣。咁咧就係點樣樣咧？呢個文化差異就係咧，例如啊 ，OK， 咁咧我喺度睇緊電話啦，咁樣係咪？咁啊，按摩師幫我捻緊肩頸咁樣計啦，佢喺後邊捻緊，咁我睇緊電話。跟住咧，佢就话：哎呀，好得意啊，咩嚟啊？咁样样啊，你明唔明啊？ 啊，知 系啦。 佢睇到上 Facebook 啊。 嗱，即系譬如我喺度咁样啦，笃紧个电话啦，睇紧嘢啦，咁样。佢喺我后面帮我捻紧肩颈咧，咁样。即系你知你捻脚之前会浸脚嘅，咁你喺度睇紧电话，佢喺度帮我捻紧肩颈咧。嗱，正常咧，香港人咧就会知道，或者呢个世界其余嘅正常嘅一文明国家嘅公民啦吓 ，OK， 都会知道。你就算看到人家的电话你都要扮看不到大佬是不 是你就是私隐来的嘛。 是啦，你有好奇心我明白。你的好奇心战胜了你的这个 social etiquette， 即是你的个社会礼仪啦，都明白的，人之常情来的。但你不会呢即是可以大条道理这样好无嘢这样就是告诉你我是明睇你咯。 啊！呢、這個咧，因為嗰、那個所謂社會嘅潛規則咧，佢冇嘅，冇咁啲潛規則嘅。咁啊，呢啲潛規則咧係佢認為西方社會咧係一種敗壞墮落嘅。佢嗰啲就係無產階級嘅，即、就、係、是、真嘅，即、就、係、是、好嘅。係， 佢覺得你啲虛偽啊嘛。正如佢去到日本，喂，你又大佬，你下下就國仇家恨。即是我去親日本呢，我在新宿呢，我撞到大陸人呢，我心裡面呢就是說說好了的國仇家恨呢這樣。即是香港人呢，我經常都說呢，我們是喝日本奶水大的。例如我細個的時候是看小紀念的、是看美少女戰士的。我是啦，你不要理 會。艾博士長大你都是日本卡 通。沒錯，是不是跟住阿媽買隻 Hello Kitty 俾我，咦咁肉酸咁啊！即係總之都係日本公仔啊， 卡通片啊，乜嘢都是日本嘅。所以香港人最中意去嘅旅行嘅地方喺边度？咪日本咯。呢样嘢你已经唔会同大陆睇齐啦，啱啱先？大陆仲系有好多人都仲系好憎日本噶嘛，但系佢憎还憎，佢又唔知去日本买嘢嘅，跟住佢会买日本嘅护肤品，但系转头佢话钓鱼岛是中国的嘅。 咁咪仲有咧，使到佢嗰、那个日本买到断市嗰、那个屎塔盖啊！ 系啊， 你听过啦？這個、呢个咧温暖嘅屎塔盖咧，自动抽水入盖咧，俾呢班大哥咧去扫咗扫咗货都冇得剩啊！系啊，所以咧讲有一套，做有一套，心里头谂紧又系一套。 即系呢一个咧系，唉， 我觉得咧呢个世界咧好现实嘅啫，到头来咧咩方便？譬如话用智能电话，佢系将好多种嘅功能咧集于一身，亦携带方便、简单、轻可。 嗯， 咁你就现代噶啦，你唔怪得阿 Job 会发达噶，标机发达噶，梗发达噶，因为佢谂咗一啲咧世界各人性啊、人性啊、人性所需要嘅。呢啲咧唔系无论你系中国人啊，或者有咩仇恨啊，有乜嘢？落天嘅缺失啦，呢啲人可以抵偿，到头来你都系要用。你都睇下全世界最多用嘅智能电话系咩国家？系中国。 大陆咯，系啊。 哦，中国啊，佢可能咧而家已经进展到每人有一个一点几个，唔系两个，未够两个，一点几啊。 咪有个听众咪讲得好好咯，有个听众咧。就阿、張寶成啊，就話大陸人好興呢一句噶，一定會講呢個係我嘅自由。即係你聽到呢句咪笑出嚟咯？自咩由啫？你知道咩叫自由咩？你懂咩？你連出國啊，你都要去申請，你都要申請嘅先有得出國啦。唔係隨時揸住個 passport 就走得啦。自咩由啫？即係最好，即係所以我就話 自動嘅講法啦。 嚇 咩？自動講法。因为以前是没有的嘛，咁而家咧稍微放咗啲放松啲咧，就认为嗰啲系好有宝贵嘅一种咧自由啦。 嗯， 這個、呢个咧系难可以理解嘅，就因为以前冇。我觉得咧将来咧，如果北韩解放咧，北韩啊嗰啲人咧就更加犀利过大陆添，因为佢困得太耐，而家你稍微松翻啲唔得掂咧，大佬。所以我呢就比较乐观啲，我觉得呢到头来呢你点样去禁，你点样去堵塞，将来呢人呢人性都是要求呢啲进步嘅嘢，到头来呢都系会呢要求到有个知情权，知道多啲嘢，呢多啲嘢唔系一定系方便去工作或者生活或者系做生意，而系佢嘅人呢本身是只進化到那個年代，去了我們現在所謂的現代社會，是應該有這種知情權，我們是應該很容易得到我們的資訊，很容易得到我們的資 訊。那鄰近地區這麼邪惡殺人如麻滿手鮮血的政權夠不應該存在啦，但是問題是他有這樣的國民，咁样文字未开，跟住日日俾人剥削住，都认为自己住喺天堂。有呢一扎咁样嘅国民啊，唔系公民啊吓，去养住呢个政权啊嘛。佢哋直情系 turn off 咗自己咧分辨是非嘅能力。佢只系分辨利益，佢唔系分辨是非。佢哋只系觉得 边 点样去赚到尽。攞到最多着数，你试下喺佢身上边攞一个崩，佢同你死过。但系如果城管呢踢咗佢间铺啊，拆咗佢间屋啊，佢又唔出声噶， 未必敢出声，冇错。 系啊， 嗱，我一九差唔多咧系三六年嘅时候咧，纳粹德国咧开始掌权啦，咁咧。呢個安培爾咧，正話所講，佢個希特拉嘅輸言部長咧，同佢做好多工作。 嗯， 其中包括一個好重要咧，就叫柏林奧運會。 係， 柏林奧運會咧，我哋咪好受宣揚咧，有嗰個 女导演拍了两套片嘛，讲诶意志嘅意志嘅胜利同埋咧诶奥林匹克1936年奥运会。你睇到咧当年咧唔系做戏嘅，真真实实咧嗰啲国民咧，佢哋嗰啲德国人咧系真系咧觉得希特拉就系佢哋嘅救星，系佢舵手，系你嘅真太阳。 哇！ 我见到啲女人啊， 听到想呕啊！ 嗱，系啊，冇错啊，夹到不行，争个头位即系睇啊希特拉架车啊架 Benz 型啊，过一过咧，我谂咧就系、是、佢一生最大嘅荣幸。 系 一细路仔坏， 系 啲男人咧个个自愿去当兵，自愿去为国家，为佢嗰个政权，佢为咗政权就冇为个国家话，为咗政权咧效命。你知道德国咧系一个相当有 理性嘅发展嘅国家，佢读书咧同埋佢哋嘅佢哋出嘅作家咧系世界最多噶啦。但系咧你会发现希特拉都可以透过个宣传或者透过佢个建立形象，系做到一个咁嘅使到令人沉迷嘅。但系咧到咗1944年，唔够10年光景。你睇下咧，后来战争最后嘅后期，啲德国人点样样睇咧？直情觉得咧，快啲怼死呢条友就算数啦。佢快啲死算啦，唔好搞嘢啦。我哋个个厌战啊，打咩仗啫？我哋投降。啲兵唔使打，啲苏联红军入去柏林，使鬼打咩？仲有同你死抗咩？有，仲有班细佬啊嘛，12岁、9岁到12岁死细佬啊嘛。同你做志愿军去打嘛，其他大啲走唔切啦。啊，所以咧， 士官啊，就学你话斋咧，德国咧咪10年醒咗咯。但系你谂下，香港而家回归20周年啊，唔系系啦，咁咧仲要未完，仲要精彩到咧系。又繼續講話咩啊？依、這個咧，中共咧又掌權咗幾多年啊？咁樣樣，1949年到而家啦，有冇人醒啊？冇啊！嗰班傻逼咧，仲要覺得咧啊！而家咧經濟發展好好啊，中國好強大啊，全世界都係中國的啊，高鐵咧會通到去美國啊，咁咯。 哇！呢個有排啊！呢、這個唔係我哋呢個咧係咪有利益關係？到头来咧，利益一冇咧，呢、這个世界咧就真系会转变嘅。呢个系一个悲剧嚟嘅，我觉得好惨。因为如果以呢个乜嘢都讲求系利益为佢嘅最后嘅诚信啊，或者人嘅德行嘅倚傍咧，一失利益咧就冇晒诚信，冇晒人嘅本性、善良嘅本性。咁呢个咧就会使到咧我哋陷入一个咧。真的不是国家亡那么简单，是整个民族亡的、的境，即是文化大革命已经破坏了所有中国人传统下来的仁义礼智信，再加上这样讲的利益，讲的只求利益不讲是非，不讲、 公义， 公义呢，那呢将来一破灭呢，这个利益一破灭呢，我呢系，不过可能咧，我就冇啦，已经拜拜啦。 唔会噶，唔会噶。我哋就系要点解我喺度讲生酮饮食啊？我自己有咁注意自己食啲咩咧？因为就系要睇嗰个树倒猢狲散嗰日啊。 啲落住走哦，你呢样嘢乐观过我，我就呢样嘢悲观啲。 平时就第啲嘢就我悲观过你嘅，但系呢单嘢居然就你悲观过我吓。 呢嘢悲观过你，因为我咧觉得咧，喺全个民族呢、這个靠呢个意识形呢个意识形态，只能够我哋有咁嘅民族建立起上嚟。但呢个意识形态咧，呢、這个意识形态咧，日渐咁样咧，遗失。由革命嘅最大嘅创伤，以至到将来。只求利不求是非，呢、這个咁样样嘅另一个创伤咧，呢、這个可能俾咧消灭咗咧中国嘅智人勇啊，人之四端啊，呢啲咁样嘅更加残酷。 以后啲人咧，我唔知啲国民将来会点样。啊，好彩仲有个福地香港，香港仲讲紧呢啲嘢。 即系讲得衰啲咁讲咧，好唔啱噶啦，好 politically incorrect 噶啦。但系咧，如果信耶稣基督嘅人咧，不如你哋一齐祈祷，我就衰，就系、 是。有力量，你佛教都有佢嘅祈祷啦，有佢嘅念经。 唔系啊，唔得噶，佛教呢样嘢唔 work 噶 ，sorry。但系即系，因为点解咧？我而家嚟紧讲呢样嘢咧，你系要有一个全能嘅上帝啊，记住系全能啊，先做到噶嘛。OK， 咁释迦牟尼佛又好，阿弥陀佛又好，你讲保生佛边个佛都好，佢唔系全能噶嘛。咁、那个分别咪就喺呢度咯，就系、是、所以嗱，相信全能嘅上帝存在嘅人咧。即是为了全球人类的福祉呢，不如呢就真的求上帝整一锅结塌塌的给邻近地区叹啊，真是。即以前的天火焚城又好，定是这个大洪水都好呢，即如果当年似乎圣经我不记得了，我们讲过都不记得，就是那个加什么城啊，就是不是说很多基的啲男 人，所多瑪俄多拉， 系 所多，即系而家呢个字典咧，就变咗同性恋啦。 系 苏到唔啱，所多瑪俄多拉两个城咧都系罪恶之城。 系 咁，一型咧，上帝咧要惩罚嘅里边，发现一个异人都冇， 嗯， 好嘅人咯，只有一个罗德同埋佢一家，于是通知佢走人啦。但系个老婆咧唔听话啊嘛， 系 喺我坟前嘅时候咧。另转头挂住自己嘅财产，卒之变成条盐柱啊嘛，系嘛？即系罗德咧，同埋佢两个女咧逃离咗。但后边发生咩事，我哋唔讲啦吓。佢同个女发生关系，都唔讲啦。 系 所多玛俄多拉两个罪恶之城，最后尾咧冇法子歼灭嘅。 咁咪就系咯？喂，你既然同性恋，上帝都要天火焚城啊！咁而家邻近地区，大佬佢何止同性恋啊？佢乜嘢都有啦，你明唔明啊？真正 ultimate 嘅罪恶之国啊，直情系啊，全能嘅上帝啊！你快啲做嘢啦，咁样。 咁啊，十三亿人咧，计都好嘅。即系等于所多玛俄多拉咧，所多玛城都有罗德啦、啊。好啦，好嘅，我哋讲咁多咧，不如我留翻几分钟讲下咧，最近放榜嘅 DSE 放榜好嘛？ 好， 我讲先啊。 好， 我咧就睇到咧，嗰六位状元啊， 系， 所以状元咧就考得最好分啦，五星星啦吓，嘅，都系中意做医生噶噃。 哦， 以前咧。似乎咧唔系做医生喎，以前啲人中意做国际金融嘅喎。 哦，系咩？ 啊，做国际金融系一朝发达嘅喎。 系。 咁咧，今日只写一篇咧，文，登喺某报嗰度。我讲紧咧，我咧极端赞成啊。这个里边仍然要考翻通识。 系。 当然咧，好多议员咧，譬如啊叶柳啊呢啲啊。直情喺个政纲度反对都好紧要啊！我老友同志咧，直情咧同埋阿爆兄咧两位咧就要开本叫做白卷咧，直情反对都好紧要。但呢都系血如式嘅反对。我之赞成咧，就是、因为通识最后个精神咧系在于最后系有一个怀疑论者嘅身份， 即 系话咧唔系人云亦云，唔做应声虫。乜嘢都通过自己嘅谂同埋自己嘅分析，然后至去相信或者去决断。 次官啊，冇用噶 ，sorry， 我唔系话通识冇用啊，我唔系咁嘅意思啊。我认为咧，打断你真系唔好意思，但系咧就系依一个系性格生成嘅。嗱，我最近搏晒老命咁喺度讲生酮饮食啦，系咪？基本上逢礼拜日都喺度讲啦。讲唔系净系单凭自己呢个经验或者系我觉得噶，我系攞晒嗰啲 medical research 啊、independent study 啊，攞晒出嚟讲。吓咩啊？ 有根有据嘅。 系啦，系啦，有根有据咁样去讲嘅 ，quote 翻晒几多年边个做个 report 出咗嚟乜嘢，点样咁样讲好。 但系咧，我都话俾你听咧，次官，啲人咧听你嗰刻佢好 convince，我唔系讲全部，我讲一部分人，OK，好 convince，但系转头佢又唔知点样样咧，online search 下睇下，突然之间又有一篇嘢冇署名，唔知边度出嘅，就有人就话咧，生酮饮食咧系有害嘅，哎呀，食咗会口臭，啊，食咗又会点样样，会攰，哎呀，跟住会肾结石咁，系啦。跟住佢转头又迷惘过噶啦，呢、这个咪就系众生咯，系啊，佛教讲嘅众生就系咁，佢系冇一个坚定嘅立场，佢唔会就系话我知道嗰样嘢，我去了解清楚透彻之后呢，我就可以坚定不移咁样 stand by 嗰样嘢，系求其阿猫阿狗唔知边度飙咗条友出嚟呢，样都唔使有噶吓，就咁几行 哦， 字佢就乱噶啦。 咁咧呢啲咧就系呢啲咧冇阿子教导噶啦，呢啲冇阿子俾到好嘢佢噶啦。如果嗰啲人咧基本上咧系处于一个咧摇动啊，即系自己冇一个信心摇动，自己都信唔过自己咧，呢啲人咧你救佢都无谓啦，因为佢自己都系一个咧风吹草动啊，即系唔能够摇摆嘅人。 Exactly， 即系固定嘅人， 系啊， 咁呢种系有佢嘅缺陷喺度，先天缺陷，即系等于咧，我哋话有啲细路仔咧，佢有一个学障，佢中意见字云嘅，见数字又云， 系， 咁你想教佢都教唔到噶啦，嗰啲我哋唔想教啦，教唔到噶啦，系嘛？所以呢个世界的确系有咧，佢个有佢嘅气质，有佢质素嘅，唔 系啊， 能 咪就 够。 系、是、即系，譬如我同佢哋讲，我话嗱，我一个礼拜讲得嗰一集。跟住我咪话有好多 links 咧，你哋上去睇啦，你自己要 research 多啲，要了解多啲。咁我每一集个半钟头，我咪浓缩咁样去讲啊，跟住讲一啲紧要嘅 points，但系唔代表你净系依个半钟头一个礼拜一次你就够噶啦嘛。Before 你 make 一个 decision，你要决定做一样嘢之前，你自己要做自己嘅 research 噶，冇噶，好多都冇啊。 不能叫人咧，当你有一种咧，有益智嘅听嘅题材，你已经好开心噶啦。有啲人当听完之后咧，咪耳边风咯，过咗个钟头日晨，咁咪几过瘾咯。有啲人中意见下你个样又啊唔错喎，咁又见下咯。中意见下你八公样喎，咁咪见下咯。见完之后你讲乜嘢咧，耳边风噶啦。好啦，差唔多啦喎。 系啊，差唔多啦。 我今日去演讲，咁啊，我会将个演讲咧铺上网，分咗几次。我讲香港三劫啊，即系呢个九龙暴动、天星小龙加价暴动，同埋最后六七暴动，尤其今年啊50周年。咁你讲最后尾点解要做一个报告书咧？呢个报告书咧本身系一个检讨嚟嘅，引致到咧港英政府、殖民地政府咧喺嗰个年代已经使到香港咧有好多核心价值咧建立咗啦，好核心价值，因为呢暴动而建立咗。咁第一，原来暴动并不是一定系曳嘅，佢有一个颠覆同埋佢自己嘅坏嘅方面都有好嘅作用。第二，我哋点样珍惜咁多年落嚟嘅核心价值咧？我做完嗰2个钟头，我会分段咧放铺上去咧， 摆上 做 forum， 我住视网文嗰度啊，科林嗰度咧，一听下俾啲意见好吗？ 你会文字版定系语音版啊？ 有我拍嘅，我揾个朋友嚟，我拍咗， 哦，OK，good 有 good good， 系可以有声有画面嘅。 系。 咁啊，而家继续听你嗰个生酮嘅。 有听众留言话咧，可唔可以有字幕？咁我就话我哋呢个咁嘅小台咧，我哋真系冇呢个 嚟之后咧， 系 我哋一有捐款啦， 啊， 就乜都得啊，有 系啊， 字幕乜都得，OK 嘅。 我哋而家 但 就 系我 冇 哋 呢个能力，但系如果迟啲咧可以嘅话， 自己 梗系 都 好啦。 冇经济能力嘅。喂，你嗰个通识教学嗰个 program 做得好唔好啊？ 我而家我总共要读4个嘅，咁嗱，我而家就够钱读2个，仲有2个就未得嘅，系啦。 咁希望大家咧帮下手咯。 咁我翻嚟再同你度条桥啦，啊， 好啊， 好嘛， 好啊， 好啊， 今晚到呢度为止，拜拜。 要寄俾你早啲寄俾我话吓， 得得得，好， 拜拜， 拜。